第三天结束了，恁还有七天会使用功修行。明仔载第四天，对恁是非常重要的一天，恁要开始修习内观，密八三啦，也就是讲，恁要开始入去智慧般若的范围。这三天你的练习，对明仔载所要学的方法，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准备功课。真正的修行是为明仔载开始。这三天你已经准备好了，开始要入去内观的修行。无坚固的戒，无可能修好内观，无可能得到应得的成果。无好的定嘛，无法度修内观。所以这三天来，你严格遵守五戒，就拍了真好的基础。基础愈稳固，顶面的建筑物就会愈坚固。为这个坚固的基础开始修定、练习阿那巴那观习法，戒对正定是绝对必要的。2500年前的印度，有真侪老师并无重视戒律，甚至到今仔日，也有老师讲无需要遵守戒律，只要你欢喜，会使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代志。你有缘会当得到所有修行的欢喜经验，因的修行是为着要得到某一挂欢喜的修行经验。毋过，修行内观的目的是为着要伫上根本的所在净化这个心，为着要达到这个目的，咱所需要的毋仅是普通的定，是正定。所以严格持戒是为着发展正定。发展正定是为着要增长智慧，增长智慧是为着要达到完全感悟解脱的上尾目标。你开始修的时阵只是安尼，当你深入的时候，会发现戒、定、慧三项是互相帮助的，亲像是三脚架的三支脚共款。若是其中的一支脚无稳定，规个三脚架就无法度徛起来，必须要三支脚拢真稳固才会使。所以，戒会当帮助定甲慧，定会当帮助戒甲慧，慧嘛会当帮助戒甲定。戒、定、慧三项互相关联，互相牵绳。一个人若是持戒清净，会有真好的利益。毋过，只有持戒清净，并无法度引导一个人达到解脱的上尾目标。一个人若是持戒清净，而且有非常深入的正定经验，这嘛无法度达到解脱的上尾目标。要达到解脱的上尾目标，智慧是绝对需要的。这位悉达多乔达摩完全感悟，伊的一生持戒清净，然后伊阁修了正定，出家了后，伊对过几啊位老师，修过当时印度上悬的禅定。修过这了后，伊发现伊还是无法度完全解脱。伊发现伫伊内心深处，还有一挂复杂的烦恼，就亲像困去的火山共款，随时拢会爆发。所以，这定根伫内心深处的复杂烦恼，必须要念经满读。为着要达到这个目标，伊继续一直探究，发现了内观修行法。毋过，内观伫印度失传真久啊，规个世间陷入无明黑暗里，智慧的完整面貌伫这个国家失传啊。佛陀搁再发现了内观，伫八圣道论，咱已经讨论过戒嘅部分。嘛，讨论过定的三个项目，过来，咱要讨论属于慧的两个项目，也就是正思维甲正见。萨玛桑卡布、萨玛迪提，来参加这款的修行课程的时，拄开始伫心的表层会生起一挂不净烦恼，非常不安。这些烦恼梦想对心是一种冲击，然后你阁开始倒转来观察呼吸，梦想的力量非常大。大部分时间，你的内心充满烦恼的念头， 有时阵是愤怒，有时阵是悲伤、怨恨、失志，有时阵反射是欲望、激情。即个梦想一直拍败你，然后你阁倒来呼吸你，你必须要阁倒来呼吸你。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你会发现到你并不是所有的梦想拢消失去了，是梦想的内容已经改变了。梦想虽然要伫咧，毋过大部分的念头拢甲正法正道有关系。一个人开始了解到正道是啥物，我应该安怎修行？啥物是正确的修行方式？有啥物困难等等？即个问题一直伫内心升起，还袂阁再梦想着对别人有害的念头，即就是正思维，三马三卡步。毋过，即也毋是真正的智慧，即种正思维也袂当互交达摩完全觉悟。伫佛陀以前、佛陀当时、甲佛陀以后的印度，所有老师拢教示，爱心存善念，才会当正确看清楚代志，才会当得到正见。三摩地提，有正见，才会当正确看清楚代志的本来面目。亲像讲，当日头起予乌云遮的时，你无法度看到日头光。一切拢伫黑暗里，现此时一挂云飘走啊，云变薄啊，你已经会当开始看到日头光。所以，这种正思维的过程是必要的。念头虽然要伫咧，毋过已经毋是迄种会严重干扰你，互你无法度踏出下一步的迄种梦想啊。啊，下一步就是正见。正确了解是上本来的面目，这才是真正智慧本领。一个人一直培养智慧，就会当达到上尾的解脱。智慧总共分三个阶段，以佛陀当时的话，第一个阶段叫做苏达玛雅本领闻慧，第二个阶段叫做金达玛雅本领思慧。第三阶段叫做巴瓦那玛雅班念修慧，苏达玛雅班念闻慧，也就是你看过、听过某一挂经典或者开示，不管是你直接听到这个人的开示，或者读到伊所讲过或者写起来的经典，大多数是因为你对这个人或者这部经典有足大的信心。来接受伊，即真好。因为遐将来毋捌听过法的人，对规个人生还是非常迷惑困扰的。至少你若是听过法的开示，安尼就是听过正确的观念。毋过，干那培养闻慧，并袂当互你解脱。闻慧若是会当互你得到启示，会当引导你行到下一步，安尼就非常好。下一步是金达玛雅班涅思慧，也就是智修人了解真理，培养智慧。人是理性的动物，必须要运用恁的理智去思维看卖。是啊，伊相当有道理，有科学根据，会当接受，所以来接受。这是智慧的第二个阶段，思慧，这是真重要的。真有路用的阶段，会当帮助你得到启示，来指引你行入去第三步修慧的阶段。第三种智慧修慧，是去体验直接经验到的智慧。只有这种智慧，才会当互你解脱。在当时的印度，已经有前两种智慧，而佛陀发现的是第三种智慧，亲身体验的智慧修慧。有的老师会讲，卖贪求，卖嗔恨，所有的感官事物拢是虚幻无实的。你若是一直对因产生执着，你只是咧增加痛苦。为这种执着人解脱，你就当脱离痛苦。当时已经有遮个教理，毋过要安怎才会当解脱执着咧？ 若是有人已经咧培养直接体验的智慧，就会开始渐渐啊脱解脱痛苦。文慧甲思维可能是有路用，毋过嘛可能会害人，而且上在是会害人诶。譬如讲文慧，苏达玛雅班尼，有人出世伫某种家庭，成长伫某种社会，相信某种传统观念，或者是某种信仰。为细汉开始，伊就甲遮个习惯、风俗、德礼、信仰，甲教育一直咧结缘。伊感觉这是完全正确个，其他传统观念拢无正确，我个传承才是上好个。即个人就无法度行到下一步。当一个人完全满足伫我接受即个道理，阮经典人个道理，阮圣人讲个道理，阮宗教创始人讲个道理。这个道理有够好，这就会变成足大的障碍束缚。这款人就袂用理智去思考因的假设。不过，身为人类，就会有理智的思维，伊开始思考：这敢是真的？敢会使接受？有希望无？然后，长老因就开始烦恼啊！因会讲：哦，你毋相信，你对咱的经典无信心。毋相信咱教主的话，你若是怀疑，你死了后就会落地狱。然后因就会描述地狱的恐怖情形，这个人就会接受。哦，师父，我无想要落地狱，我相信，毋管合理无合理，毋管实际无实际，我拢相信，我无想要落地狱。所以可怜的人啊，因为惊吓啊接受这个。同款的，这些长者，因还阁有另外一套，因会讲，真好，你若是相信咱经典里的一切，接受咱的传承，咱的一切得力，安尼你死了后就会上天堂。所以因就讲出天堂的好处美妙，伫遐你就会当享受所有感官的快乐，你会享受这个人世间体验袂到的天堂之乐。这个人就开始流嘴沫啊！哦，有够好！若是会当去天堂，我就接受；若是只要相信，我就会当上天堂。安尼，我一定相信。所以，你就安尼相信啊！不管你徛伫迷信、惊吓，或者贪爱，啊来相信，你拢只是相信而已。你无用理智去理解。若是有人走到下一步思维，也有可能会形成真大的束缚。一个人已经开始用理智思考，啊，找到非常合理的解说，特别是对因个人的传统信仰，伊会用真侪方式来说服家己，这是正确的。咱的传承是安尼讲，所以是正确的。伊会一直甲家己辩论，啊，互家己信服。是啊。即卖我知影所有诶代志，我诶理智对我讲，这是正确诶。所以伊自我碰风，自认为现此时我知影每一项代志，我遮尔有智慧，会使写一本关系即个信仰、即个哲学诶册，我会当公开演讲、开示、公开辩论、坐谈，证明其他诶信仰拢是毋对诶。只有这个信仰才是正确的。这种空间的思想会阻碍你进展到下一步。不过，你若是开始进入下一步的修慧，你就开始亲身体验到实相了。只要你毋捌体验实相，你所听闻、所思考的，拢毋是你家己的实相，相对会被扭曲、误解。悉达多交达摩这个人体证了伊自身内在实相，培养出伊的修慧，啊，变成一个感悟解脱的人。伊自身所培养的修慧，敢若会当解脱一个人，就是悉达多交达摩家己。无人会当为交达摩的智慧来解脱，其他人会当为佛陀的智慧得到指点，得到鼓舞。啊，每一个人拢必须要培养家己的智慧，来达到完全解脱的上尾目标。只有修慧， 才会当破除无明烦恼、贪爱、嗔恨的束缚。只有修慧，才会当实际所有的痛苦；只有修慧，才会当带来成果，毋是文慧，嘛毋是书慧。我举一个例，有一个人腹肚非常枵，伊去到一间餐厅，坐落来，服务生摕菜单予伊看。伊看了菜单，心内想：“哦，有够好！今仔日个菜看起来真好食。”想咧想咧，伊就开始流嘴烂，这是一种状况。伊菜点了后，伫咧等菜送上桌，还有一段时间，所以伊就四周围看看咧，心内想讲：看遐已经开始咧用餐的人，看伊用餐的表情，真正享受的款。今仔日的菜色一直真好食，想咧想咧，佫开始流嘴烂，这是第二种状况。佫来第三种状况是菜上来啊，伊嘛开始咧食。第一种状况就佮文辉共款，伊只是看到菜单，无真正食到菜。第二种状况就佮思辉共款，因为伊看到别人足认真食的表情。所以你伫对伊讲，看遮个人足认真食菜，表情，遮个菜一定真好食。毋过伊家己拢无食着，只有第三种状况，菜送到伊面头前，伊开始食，开始沾着滋味，这才是收费。第一种甲第二种智慧，无法度互你沾着实相的滋味。搁举一个例，譬如有人患病去予医生看，医生检查了后，开药单予伊，伊非常欢喜，倒转来厝里，因为伊对这位医生真有信心。毋过，伊个信心变成盲目个信心，所以伊伫厝里个神明桌顶挂一幅医生个画像，烧香并供养水果佮点心，然后向正面写一百空白脸。佫拜了三拜，刷落来，伊摕出药单，伊伫咧服用。早时一粒药啊，中昼一粒药啊，暗时一粒药啊，早时一粒药啊，中昼一粒药啊。这有甚物效果咧？实在是神经病，实在是痟的。这就是盲目信仰、盲目崇拜的结果。过来第一种状况。人毕竟是理性的动物，所以伊问医生：“你为虾米开这张药单予我？药单顶面是开虾米药？为虾米会当治疗我的病？”这位医生是一位聪明的人，伊向病人讲：“你得到这种病，是因为这种原因。你若是把药啊吃落去，就会当消除这个病因。病因一去除，你的病就会好啊。”哦，真好！即卖我知影，我的医生真牛，伊开的药啊有够好。然后，伊转来厝了后，就开始甲厝边头尾争论：恁的医生拢是饭汤医生，我的医生是上好的。恁的医生所开的药啊，一点啊嘛无效，我的医生开的药啊是上好的。伊伫甲别人争论，煞毋通。毋知影通食药啊！即就是发生伫大家身上个代志。每一位智者、圣人、觉悟者，当伊发现众人痛苦个时，伊就开发个药单予人。恁爱持戒、修定、修慧，恁爱解脱痛苦。毋过无人要修行，所以反倒转来开始发展无共个宗派信仰。规工伫真短缺，所以嘛无任何的利益。第三种智慧修慧，是透过直接的经验，将法应用伫生活里。只有这种直接的体验，才会当互你受益。即卖问题来啊，要安怎才会当对身心现象有直接的体验呢？你体验着身心一直咧交互作用。烦恼嘛是安尼来产生的，烦恼一直增长，而且甲你拍败。 若是知影这，你就有法度防止烦恼来生起。准讲烦恼生起，你咪当卖互伊增长来打败你。这拢爱靠体验的，所有的现象拢伫内心深处一直咧发生。你必须要培养这种体验的能力。这就是伫过去的三工人，恁一直咧做的。除非你有这种能力，那无就无法度收拾来管。譬如讲，若是无目睭的功能，你就看袂到任何物件；若是无耳的功能，你就听袂到任何声音。同款的，除非你的心有能力体验到身心的交互作用，那无就无法度收拾来管。举一个来讲。有两个非常善食的查甫囡仔，过着乞食的生活。这两个人有一个是青盲，出世目睭都无看。有一天，这个青盲破病发烧，伊的朋友对伊讲：“安尼啦，你踮遮，我出去分一寡食物转来供家食。”伊出去分，拄好这一天有一位富人人非常慈悲。予伊一项非常好食的点心，伫印度，阮叫伊做契尔的点心，是混合着米、大果、甲牛奶所做出来的甜布丁。毋过，因为即种点心是液体，伊无器具通得，袂当将点心带倒去甲朋友分享，所以伊就将甜布丁食了了。毋过，伊倒去了后，非常老实向伊个朋友讲：“今仔日我分到真好食个牛奶布丁去了，毋过真歹势，因为我无器具通得，所以我着将伊食了了啊，无法度带转来甲你同齐分享。你带袂转来无要紧，毋过至少对我讲去了是啥物好毋？你毋知影去啥物是去了？是啊。”我毋知影企鹅是啥物，哦，企鹅是用牛奶做诶，所以是白色诶。白色，啥物是白色？你毋知影啥物是白色？是啊，我毋知影啥物是白色。白色毋是乌色，啊，乌色又搁是啥物？你毋知影啥物是白色，搁毋知影啥物是乌色，你是啥物款人啊？因为我出世就青盲。我哪会知影什么是白色，什么是乌色呢？这位查甫囡仔四周围看看呢，发现一只白色鸭，就将伊抓过来，摕予伊个朋友。你看，白色就亲像一只鸭共款。伊目睭青盲，要安怎看到什么是白色，什么是鸭呢？伊只好用枕头啊，将鸭规身躯摸一遍。伊讲：“哦，即卖我知影虾米是白色，白色是非常柔嫩、非常柔嫩的感觉。啊，虾米柔嫩？白色甲柔嫩有虾米关系咧？你讲白色就像即只鸭共款，我摸着鸭非常柔嫩。你即卖佫讲白色毋是柔嫩，安尼我要怎知影白色是虾米咧？哦，你真笨蛋。”啊！你讲白色就亲像即只鸭共款，你犹阁查袂清楚。好，我阁试一遍看卖，然后伊阁摸一遍，为鸭嘴开始摸了规身躯的鸭的规身躯到尾流。哦，即卖我知影，白色是弯的，白色就是弯的。所以遐讲大道理，啊，无是受经验的人，是相对因来讲，就是弯的。因为因将来毋捌培养出体验实相的能力，因一世人拢认为实相是弯的，弯的。所以培养出体验实相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，这嘛是你已经开始咧做的。若只是试改，还无做到下一步的修订，安尼就无法度培养出这种能力。你若是开始修订，毋过使用念想。或者观想的方式修订，安尼你同款无法度培养出这种能力。你若是以甲身你身心有关的实相为对象来用功， 你以这个范围里的开示的实相来用功，你是实实在在在经验这呼吸的出入，经验着呼吸出入的接触。到第三天，你又开始经验着感受，在这个小范围里生化反应的感受，就是亲像安尼深入家己的内心。最深层的心，咱称呼做潜意识的心。事实人却毋是拢无知觉个，伊为早到暗，随时拢会感觉着身体人的感受。你已经会当感觉着鼻腔即个范围的感受，规身躯随时拢有一挂感受，一直咧发生，一直咧发生。只有一直来观察实相，才会当体验着各种变化。你已经开始啊，明仔载你会探究全身。你会体验到身体里其他部位的感受，这就是你的进展。为心的表层入去到心的深层，这就是你过去累积的心格和心的行为模式的所在。每当感觉到身体里任何欢喜的感受的时，就生起贪爱的反应；每当感觉到身体里无欢喜的感受的时，就生起亲近的反应。对这种现象，你会愈来愈清楚。在地球人，咱真容易了解到身体人的每一个所在，拢一直咧发生变化。万事万物拢这么无常，每一个人只要出世，就一定会死。任何事物早晚会毁灭消失。不过，这只是一种地球人的理解而已。咱也必须要伫身体结构里去体验即个实相。自然的法则存在伫身体甲身外每一个所在。毋过，你所看到的外在的自然法则，只会当伫知识里去理解接受。毋过，对身体里的实相、自然法则、知识里的理解的智慧，对咱是无虾米帮助的。伫佛陀以前。佛陀当时以及佛陀以后，拢有真侪老师一直咧教示甲佛陀共款的教理。毋过，伊拢敢若停留伫知识的层面而已。因的教示无法度引导人达到修慧的深度。譬如讲，非常亲近的亲情过身啊，你将伊的尸体送到火葬场火化，或者待伫亡阿婆。这个代志会让你产生某种智慧，你会想到万事万物拢这么无常，人只要出世就注定会死，总有一天我嘛会死，别人会将我的尸体落葬，也是火化，所以一切贪爱执着，一日到晚甲别人争长争短，计较这计较那，又搁有虾米路用呢？你会有智慧，毋过会当维持偌久呢？一旦离开蒙阿波，你阁开始共款，我顶顶翻天的念头，你并无虾米无共。这种智慧只是一种知识人的理解而已。一般人听了这款的讲经开始，心内会想讲：真好，即卖我知影为虾米执着是毋好的。执着敢若会甲咱带来痛苦，我愈执着，就一定会愈痛苦。即个我的，就是一个真大的烦恼，真大的痛苦。毋过，开始结束了后，当你行出讲堂，突然间发觉着奇怪，我的鞋仔咧，啥人穿我的鞋仔？我今仔日才买的鞋仔咧，我的新鞋无看影。你的内心又开始吵闹，讲我的，你同款拢无变。知识人的理解并无偌大的帮助，你必须要实际体验。毋过，除非你培养出体验实相的能力，若无是无法度体验实相。伫表面里，一寡代志看起来若亲像是安尼，毋过实际人却完全毋是。譬如暗时你要睏进前点一支蜡烛，过当天 早时起床，看到一支蜡烛还在倒，你会感觉这是昨昏暗的同一支蜡烛。不过，敢真正是同一支蜡烛？每一刹那，火拢一直在生起、灭去、生起、灭去，一刹那佮一刹那一直在生灭、生灭，差不多拢无灯。第一次，你会误认为伊是同一支蜡烛，这是真大的错觉。我看到两遍电话簿啊，认为这两遍是同一把电火，伊哪有可能是同一把电火呢？若是同一把电火，为什么伫每个月月底电力公司寄小单来，顶面写你这个月用了偌济电，必须要付偌济钱？我为什么爱付钱？这个电话簿啊，插头甲插座，拢是我家己为店里买转来。是我家己的，为什么爱付钱呢？电力公司来收钱是对的，因为伊一直供应的电力经过电线啊，声无掉啊。电力供应的过程是这么快速，所以咱会认为是同一把电火。今嘛，搁举另外一个例，譬如讲，你逐天爱过河去银行上班。你会认为这是同一条河，若是你闯入河里了后，把头浮出水面，第二遍同款闯水了后，头阁浮出水面，第三遍闯水了后，头阁浮出水面，你感觉是伫同一条河里闯水。河里的水一直在流，你第一遍闯入水阁浮起来时，原来的水已经流过去啊，无一滴是同款的。第二遍呛水落去，佮浮起来时，规个水佮完全改变了。第三遍呛水落去，佮浮起来时，水佮完全改变了。所以，逐天早时坐船过河，暗时佮倒转来时，河里的水早就已经完全改变了。不过，你的印象里，犹原认为这是同一条河，要安怎超越这个印象呢？某一挂事物是伫你的感官能力范围里，譬如讲有目睭，你就会当看物件，毋过却有视力的限制。譬如蜡烛火生灭生灭，若是你真少甲看清楚，就会发现着蜡烛一直咧生灭生灭。毋过电火电流咧，伊以真紧的速度咧生灭生灭。超越目睭会当看到的程度，或者亲像河里的水，你看到伊咧流，第二遍闯入去，已经是新的河水；第三遍闯入去的，阁是新的河水。你若是注意观察，就会发现这个事实。不过，若是想要知影这个第一遍闯入河水的人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，伊第二遍呛水了后，佫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；第三遍呛水了后，佫完全是另外一个新的人。别安怎才会当知影这个事实的？你若是无体验的能力是袂使。譬如一个无受过内观的人会认为。半点钟前开始讲话的隔音卡，甲即马当咧讲话的隔音卡是同一个人。昨昏的隔音卡甲一年前、五十年前、六十年前，或者六十七年前的隔音卡是同一个人，同一个隔音卡是安怎会同一个隔音卡呢？每一刹那，这个隔音卡死去啊，然后阁重出世，构成这规个身体结构的次原子粒子。以真紧的速度一直咧生灭生灭，因为生灭的速度真紧，所以造成了错觉甲迷失。这规个物质世界拢无任何实际的物件存在，拢只是波动波动而已。现代科学家是这种讲法，阿福德嘛是安尼讲，这规个宇宙拢无任何坚固的实体存在。拢只是波动波动而已，身心拢只是波动波动，微细波动而已。 你若是对科学家所讲的话真有信心，啊来接受这个事实，这并无虾米帮助。你必须要亲身去体验，甲五者做到这点，啊达到完全解脱的最后目标。这嘛是每一个人必须要努力去体验的变化。一个细汉囡仔出世，你看伊遮尼柔嫩，遮尼可爱，然后十年后你搁甲看，男斑变真济，二十年后你搁甲看，变搁较济，三十年、四十年、六十年、八十年了后，真不可思议哦！这并毋是讲每过十年，当伊咧睏的时，全灵的神伫伊的身躯里，用万灵的手记一下。伊隔顿刚起床，就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，毋是安尼。每一刹那，只个变化拢一直咧发生，每一刹那拢一直咧变化、变化，一直咧生长、生长，衰老、衰老，这就是自然的法则。若是一个人只是伫知识里或者感情里去接受这个自然的法则，这是无路用的。毋过，若是咱会当开始实际去经验自然的法则，安尼就大大无同啊！真内底有真大个差别，这也就是你即马所做个，这腰阁是小小一步而已。这条路腰真长个，咱必须要入去到非常深个内在研究，这个身心个结果到底是啥物？身心个互动是安怎进行个？这就是佛陀开悟的方法，经过一直咧分离、破析、分解、消融，伊达到上尾的实相，然后伊超越了上尾的实相，啊来体验到超越身心范围的境界。到底这个身体是啥物？经过一直分离、破析、分解、消融，伊体验到规个身体，拢只是微细处原子粒子。啊，造成身体处原子粒子，伊称呼做伽拉巴。伽拉巴意思是微细到无法度阁分解物质上微细单位，伊称呼即种物质的上细单位是阿塔伽拉巴。经内底阿塔是白的意思是讲即、这个上细单位是由八种物质所组成的。这八种物质是无法度分解来单独存在的。这八种物质内底有四种是基本的元素，也就是讲地、水、火、风这四大，佮加上四大的坚、湿、暖、冻的四种特性。啊，这内底四大的四种特性佮较重要。当咱经验到这四种特性的时，嘛较容易了解到心的究竟是啥，这也就是心甲心所生起的法的究竟是啥。获得了解，啥物是身心现象的本来面目，是足观频率的振动波动，以足紧的速度一直咧生灭。获得讲，伫我搭一个镜头啊，眯一个目睭之间。即个处原子粒子，就经过了几啊条处的生灭。有一位西方的科学家研究的结果，甲佛陀有同款的结论。大约一世纪前，西方的科学家就知影，物质世界拢是由波动构成的，并无虾米实体的存在。美国伯克莱大学有一位教授科学家，真好奇。真想要知影，伫一秒钟内，一个上微细粒子到底经过偌济遍的生灭？伊发明一套伊家己相当满意的，叫做水波箱的仪器。因为粒子生生灭灭的速度，就像水波啊同款快速。靠着这套水波箱的帮助，伊对外发表伊测量到的结果。这种上微细处原子粒子。在一秒钟内生灭的速度是即后边有22个零次的生灭，这是当今西方科学家的发现。 这甲佛陀所讲过的结论拄好共款，毋过真内底却有真大诶差别。美国不过来大学附近诶未少学生来印度参加课程，因捌听过这位教授是一位国际真出名诶教授，最近拄则过身，伊捌得到诺贝尔奖。诺贝尔奖因是颁发予遐个对人类有新的重大发现的人，因为好奇，有一挂学生就走去看这位甲佛陀有同款发现的学者，结果因发现这位先生伊的生活充满了紧张痛苦。为什么这位先生无法度解脱痛苦、解除紧张呢？这是因为伊并无培养家己的修慧。毋过，已经解脱了所有痛苦的佛陀，并无靠任何仪器，伊的发现是透过家己直接的体验，这就是因差别真大的理由。当你深入到内在去探究身心的交互作用的时，并毋是为着好奇，你安尼做的目的是为着要会当解脱无明。你知影因为无明，你伫咧制造不正的烦恼。造成了真多痛苦，想要改变这种习性模式，咱就必须要深入内在去体验实相。咱开始体验到的第一个实相，就是无常变化的实相。每一刹那拢有一挂变化发生，规个身心的现象拢一直在变化，这是实际的体验。只要你伫分离、破失、分解。消融，你就会发现到规个身心的结果，并无咱所讲的永远不变的真实本体。这就是修为所会当做的。这种无常变化是必须要亲身体验的，袂当只是伫知识里、感情里去接受而已。咱必须要实际去体验，来接受无常变化的事实。一开始，你会拄到非常粗重的表面实相。身体是由骨头、肌肉等等构成的，所以会这么粗重。在身体里所感觉的、所感觉到的，像压力、沉重、烧热、麻、疼，所有的感受都是粗重的。同样的，当你开始观察鼻腔口、鼻腔口这个范围的时，你也会感觉到某一些感受啊，并不是说一开始你就能客观来观察，这需要时间。不过你要开始学习以这种方式用功，凡是只有短短几个刹那，是真正客观的观察实相。不过只要你会当客观来观察，你的心就会愈来愈敏锐，你就会当开始体验着愈来愈美细实相，你就会当开始穿透过这种粗重的实相。你就能开始经验到更美细、更美细的实相，一直到你体验到整个身心的结果，都只是一直在生灭、生灭的波动、震动，只是像一堆水泡仔在生灭、生灭，一堆波动在生灭、生灭，一种生灭的波动流动如意，安尼，你才是在体验无常的实相。这毋是一种知识人的游戏。嘛，毋是一种感情、信仰的游戏，是你实际经验到的实相。你伫身体结构里所经验到的生命的流动，每一刹那，拢一直在变化、变化的现象。然后对身体结构、甲心理结构以及身心组合体所产生强烈的接触的这种空间，才会当去除。因为你会体验到对快速生灭的事物产生强烈贪嗔，又搁有甚物意义呢？就着这个观察的方法，也就是用平等心来观察一切。咱古代习性模式，就是当这个身心的现象生起任何欢喜或者无欢喜的感受的时，咱就产生贪爱或者讨厌习性反应。所以失去心的平衡，变得真不安。即卖咱经验到的第一个智慧无常， 咱伫经验里对无常愈来愈清楚啊。当咱从中来体验无常变化、无常变化的这种智慧的时，另外一种体验着苦的智慧，就会渐渐浮现出来。当你开始修行，开始观察家己的实相的时，你会拄着非常粗重的实相，亲像是重、麻、压力、紧张等等非常痛的感受。观察这些痛、这些痛苦的感受，你无欢喜这种感受，你想要弃除这些感受，不过因犹阁存在。你必须要训练家己客观来观察因，不管有偌尼痛苦、偌尼无欢喜的感受，你拢只是观察、观察。有时阵有一个学生，凡是伫第七天、第八天、第九天，还是第十天，凡是伫第二遍，还是第三遍的课程里，就达到特殊的感受，初当的感受完全消融，啊，体验着规身躯拢是非常美色、爽快的流动感。你会认为，哦，真好，这就是极乐，这就是禅悦、禅悦。我已经等待真久啊，现此时我已经达到上尾的目标啊。你产生了强烈的执着，你并无了解这嘛是无常变化。是一种现象，在时你可能会有专心、平安、爽快、欢喜的流动感。不过到下晡又阁变成痛、沉重、酸、麻的感受。你会去老师，还是助理老师遐靠讲？哦，我在时现在感觉真好，不过即马煞是真痛苦，因为你对无常的事物产生执着。来痛苦，所以道理就真清楚啊。唔呀，无欢喜的感受是苦的，那是对欢喜的感受产生执着，安尼嘛是苦的。执着甲痛苦是同时存在的，那是对任何无常的事物产生执着，因为无常的事物早晚拢会变化，安尼你一定会痛苦。所以这个道理就愈来愈清楚啊。第三种智慧，也就是对无我、无我所的体验开始升起啊。表面上看，好亲像是有我的，不过当你搁较深入去实际经验的时，这个问题就变得愈来愈清楚啊。当你探究了内在规个身心的范围了后，你发现身心除了波动、波动。像水泡啊，同款咧生灭、生灭以外，无别项啊。即马到底倒一个水泡啊是我咧，倒一个波动是我咧。若是波动是我，安尼伊消失去啊，我嘛对咧消失去啊。毋过为着世俗的方便，咱犹阁必须要用着我的、你的这个字眼。啊，事实哩，却是无我，也是我的存在。咱必须要用这个字眼，若无，咱可能爱讲，这堆水泡啊，当咧甲迄堆水泡啊讲话，安尼讲袂通，这是表面的实相。伊看那亲像安尼，毋过究竟的实相，是一切物质拢只是波动，像水泡啊共款生灭而已，并无真正实体的存在。那是真正有一个我，或者是有一个我的，安尼，什么是我的？我必须要真正拥有伊。我到底拥有什么？人到40岁左右，当伊照镜时，会发现着几支白头毛。哦，未使。然后伊会惊去洗浴房买染发剂，将头毛染乌乌。伊想要用这款骗别人。欺骗家己，毋过哪有法度骗过自然的法则呢？一个人头毛会渐渐啊变白，人会渐渐啊变老，渐渐啊走向死亡。每一刹那，你拢咧走向死亡。你若是有办法控制你的身体，安尼你会使对家己的身体讲：袂使，你袂使变老。毋过这是无法度的，若是。 袂当清楚了解即种衰老无常变化的现象，一个人凡事会活甲真快乐。比如讲，一个人满二十岁，厝内大家甲亲戚朋友为伊做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可怜的人，伊并不知影家己已经离亡阿婆阁接近二十年啊，有啥物通好欢喜的呢？我的意思并不是讲，每一遍你生日时，拢爱激好人民讲，哦，我离死亡的日子阁接近一年啊。卖安尼，我并无爱你哭，我只是爱你认清实相。是啊，这是事实。毋过，毋管还剩偌济时间，我拢必须要好啊利用。我要安怎善用时间呢？这就是智慧。当你对无常、苦、无我的实相愈来愈清楚的时，你就开始有智慧啊！你当咧一步一步走向上尾的目标，然后你会发现，在日常生活里处理无同的人事问题时，佫较有智慧啊！你会知影，这是表层的实相，你必须要伫表层实相里去处理世间的代志，你袂去讲即道壁。只是一堆普通，我的脚嘛只是一堆普通。我若是用脚去踢壁，我的脚就会趟过壁，这是无可能的。你会踢断你的脚腿。伫表面的层次里，壁是硬，这是事实。不过伫究竟的层次里，伊只是普通而已。你便未对普通产生执着。你开始学着不止看事物坚固的表面，你嘛开始将事物分离剖析、分解，啊，看清了究竟的实相。当一个查甫人无地位时，伊敢若看到查某人坚实的身体，伊会感觉到哦，真好，真水。啊，查某人嘛敢若看到查甫人坚实的身体，伊嘛会讲哦，真好，真缘投。毋过，当你伫发现增长智慧的时，你就会想办法了解。我来看卖，水是啥物？你为头开始，哦，头毛，水的头毛，金黄色的头毛，乌深深的头毛。为头壳顶挽一支头毛，互你有啥物水嘞？你敢若想要赶紧将伊断掉？譬如讲，一个粗心的社夫。当咧为伊个先生准备早顿，伊无小心落几支头毛，早顿款好送去互因先生食。因先生发现着头毛，讲食物内底有头毛，真垃圾个头毛，破坏了好食个早顿。啊，真垃圾个头毛，你这是啥物意思？早暗几暝，你犹阁无停咧赞叹讲，乌心心个头毛，足水个头毛，即嘛？乌心心的头毛落落去你的食物里，将伊接落去，你还搁咧画啥物？水只有当伊属伫整体的时，伊才有水；当伊为整体里分开的时，也着失去伊的水啊！你还搁想要看倒一部分？当你看到喙齿的时阵，你感觉着哦，真好看，真水，亲像几排的珍珠，金闪闪的喙齿。毋过，若是一支喙齿落去啊，哦，珍珠，一粒宝贵的珍珠落去啊，你敢会将伊保存伫珠宝盒啊，锁伫保险箱里？袂啦，喙齿只是一块骨头而已，赶紧将伊断掉啊！当伊为整体里分开的时，就变成只是一块小骨头而已。毋过，当伊属伫整体的时，伊煞感觉亲像一粒珍珠。一粒宝贵的珍珠，搁再进一步看卖，你看，遮尼水的指甲，指甲油擦甲遮尼水，我呢下身躯的肉色，我呢下衫裤的色泽，真好看，真水嘞。同款的，一个粗心的师傅咧加指甲，有一两片指甲落落去食物里，因安看到，大声话讲：“哦，指甲，真惊人的指甲。”啊！你讲啥物？啥物真惊人的指甲？遮尼水的指甲，我差哩遮尼侪 这么漂亮的精加油，加上这么漂亮的食物，加起来就是两倍水。你在画什么？将它吃下去。水到底什么是水？有学生对我说，老师请问这样说，你敢知道在我们西方所说的水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请你说。在我们西方，我们说水只是16/1英寸深的东西而已，只是这张皮肤它看起来这么筋骨，这么幼嫩，这就是水。敢是这样？拿一支剃刀刀，将这张皮肤捏下来看看，是不是真正水？你不想要保存，你只会想要将它弹掉。啊，身体里要有什么东西可以说是水的？若是有什么东西是真正水，这些东西就会为身体里的空流出来。啊，身体里有哪一个空所流出来的东西是水的？天公伯啊，真正对咱慈悲，也若无，伊若是将身体内面的物件变到外面来，将身体外面的物件变到内面去的话，安尼结果会安怎呢？咱得爱一天到暗提棍啊，赶走遐想要来咬咱的狗啊、乌鸦、蚂蚁之类的飞禽走兽，咱的生活就会变到真恐怖。那还有什么通说水呢？这并不是讲凡爱你开始去怨恨别人，对别人讲：“喂，你只是一堆水泡啊，我嘛是一堆水泡啊，你无什么水的，你的身体其实是真阿渣、真垃圾的。”佛并未教你去嗔恨，只要一个人愈来愈深入体验，增长了愈多智慧，伊的心也会变得愈来愈纯净。啊，一颗纯净的心是充满了慈悲喜舍，无限的慈悲喜舍。你并未去怨恨任何人，心内只有爱、善意和慈悲。这条路会引导咱达到解脱所有的痛苦、所有的烦恼，啊，过着一种真正的解脱，对家己甲别人拢有利益的生活。每一个人都要为着这来努力。你可以来这里用功修行真好，在过去三天里您已经准备好了，明仔你就要开始修习内观密巴沙那，入去智慧的范围。不过要先了解一点，不要认为你一开始修内观就可以看到处观主念主几啊条处、几啊条处的生灭，这是无可能的。一开始，你会先经验着各种痛、压力、甲沉重的感受，然后才会渐渐啊消融、消融，你才会感觉到能量的流动。不过，卖期待任何感受，让一切事物自然发生，接受每一刹那所发生的实相，其他就留予自然。老无法来处理，你只是接受在你身体里当下所显现的实相，卖观想，卖持相，就只是观察家己身心现象的实相，以本来的面目。这款的修法绝对会当引导你达到上尾的目标。好好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，你已经播出10天。要在这10天里得到上大的成果，只要精进来修行，一定会当得到上大的成果。爱耐心，持续来用功，才会当解脱你所有的束缚、所有的痛苦，享受真正的安详、真正的和谐、真正的快乐、真正的快乐。 不不的舍。Mangue